我的伤，所有流过的泪，我的爱，请全部带走。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经典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管理办法》，旨在加强对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内容管理从业人员的管理和服务，维护从业人员和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促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教育部近日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要求综合实践活动由地方统筹管理和指导，具体内容以学校开发为主，自小学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全面实施。2017年前八个月，全国住院分娩婴儿活产数为1162万，其中二孩占比过半，继续保持增长趋势。据环保部消息，未来两天全国空气质量总体一般，中后期华北中南部地区可能出现中度及以上污染。今年是园林绿化局首次利用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12个赏红叶点进行跟踪评价，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分值最高，最受游客欢迎。从明年1月起，颐和园计划在南如意门、北如意门和西门试点取消纸质票入园。此外，在明年五一节前，团队旅行社的购票全部通过网络完成。2016年东城区人均期望寿命84.31岁，居全市之首。在国际公认的这三大国民健康指标中，北京东城区始终处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北京近期将短暂回暖，最高气温回升到18摄氏度左右，但此后还将有降温过程出现。近期气温变化大，九六九提醒您关注最新预报，及时添衣。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FM 九六九。 20世纪80年代，那英以模仿苏芮的演唱风格进入歌坛。88年凭借西北风格的歌曲《山沟沟》引发了关注。91年凭借《山不转水转》而走红。94年他发行了第一张专辑《为你朝思暮想》，而他最值得骄傲的便是99年的那两张专辑《征服》和《干脆》。2000年他发行了专辑《心酸的浪漫》，在2001年获得了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听到那英出卖， 那么多年自作聪明，付出了真心，总以为换到一个公平的回应。你窗边的卷曲头发，残酷的说明，长年的爱比不上一时的高兴。你的多情珠脉，我的爱情赔了我的命，我卖了一个世界，却换来回击。你的绝情珠脉，所有爱情好不容易下足清醒，感情像个闹钟，多情出卖我的爱情。 来自于那英的歌曲《出卖》。感情像个闹钟，按一下就停。爱的那个人原来从来就没有爱自己的那种痛苦，在这一句歌词里，我觉得是唱得最真切的了。得是什么样的感情，只要摁下一个按钮就可以停止了呢？这样一首歌曲，歌词出自林夕之手，而作曲也是台湾著名的音乐教父小刚周传雄。后来他也有翻唱过自己的这个作品，放在了2000年的专辑《忘记 Transfer》当中。今天99都市夜归人，我是主持人亚威，接下来听到的也是周传雄写给陈慧琳的歌曲《记事本》。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都是关于你。你讨厌被冷落，习惯被守候，寂寞才叫我。我看见自己写下的心情，把自己放在卑微的后头，等你等太久，想你泪会流，而幸福快乐是什么？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的日记本里夜夜执着，记载着你的好，像上瘾的毒药，它反复骗着我。爱的痛了，痛的哭了，哭的累了，矛盾心里总是强求，劝自己要放手，闭上眼让你走，烧掉日记重新来过。 重新来过。

累得睡不着，我就醒着，不再让日子被打乱了。寂寞很吵，我很安静，情绪很多，我很镇定，因为投入所以放弃，不愿再被痛醒，固执算不算任性的要求，付出也可能看不到结果，终于你还是选择了放手，用逃避让感情犯错， 秋季最是短暂，晚秋还没来得及回味就已经扬起了北风，冬天的脚步悄然而至。喜欢晚秋甚于初秋，晚秋万物凋零，没有了初秋的硕果累累，稻谷飘香，也少见了初秋的天蓝云淡，气温变得反复无常，乍暖还寒，天气也多变，时而阳光晴柔温和，时而西风冷雨敲窗，就连晚上的朗月也隐隐冒出了一层悠远的寒意。四季的轮回，转眼又要别秋，你做好迎接冬天的准备了吗？ 风吹落，

108国道二期改建工程经过14个月的紧张施工，目前已建设完工，已于今天0点起正式通车运行。从天宁寺到潭柘寺镇，理论通勤时间在30分钟内。陕京四线天然气管道北京段干线工程顺利贯通，这是首都又一条供气生命线。这条能源大动脉预计未来每天可为北京市增加70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据今年双十一还有2周，与往年主要靠拼手气拼网速的玩法不同，今年双十一期间，剁手党们要想买到物美价廉、心仪已久的产品，还要比拼智力、体力。日前，国家食药总局出台了最严最全的餐饮行业监管文件，其中消毒一词出现了16次。中国移动陆续在各省区市启动了省际跨区补卡服务，目前该服务已覆盖全国。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969，记忆中的声音。 给的完整，又是暧昧。 1995年，滚石发行唱片《Love Sandy》，Sandy Lam 是林忆莲的英文名，而这首《伤痕》是由李宗盛填词和谱曲的。而在1994年，出道10年的李宗盛在台湾举办了暂别歌坛的演唱会。这场演唱会对于李宗盛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事业上，也在于感情上。有人说，那个时候李宗盛的第一段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说到那个时候的感情，如果用一首歌曲来表明，那就是李宗盛写给张信哲的一首歌曲《我是真的爱你》。能够让人一个人说出这种话的场景，一定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自己对爱恋的人求之不得，于是才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不用看歌词，光从这个矫情的歌名，你就能感受到那份苦恋的痛楚了。这里是经典969都市夜归人，听到这首歌曲出自93年张信哲新式专辑《我是真的爱你》。

要未察觉什么风景。 秋风摇曳夜飞扬，裂空难咽翱天翔。白昼短了，叶子黄了，寒风起了，叶子落了，还没来得及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秋天，冬天就要来了。时间如流水，一路向前，2017还剩下60余日，没有谁能够留住时间，但是努力的人能够把握时间。愿你在冬天里有暖阳的相伴，在最美好的年华里不辜负时光，不辜负自己。 九精英有话说。 作为一个 leader， 作为一个企业的带头人，你必须要有很强的这种战略能力，你要能够帮助企业，要能够有管理好自己的时间，让你有时间去思考企业做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

王大伟的《你把我灌醉》和《爱让每个人都心碎》印证了这个乐坛的怪象，歌红人不红。谈到这个现象，黄大伟露出了苦涩的笑容。《爱让每个人都心碎》这样一张专辑真正大红大紫，是在唱片出版的七年之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为何总是这么背运。这些年的起伏经历过后，心态也就慢慢就平和了，他也不再刻意追求什么。而黄大伟也感叹，还好有人记得这些歌曲。九六九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张惠妹《我恨我爱你》。 面带微笑离开你怀里，我听天由命，最后一张王牌在手里，越悬疑的几率，不能放纵爱你，就放过自己。